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被窝里的小杜久久等不到一个亲吻，睁开一只眼不满的。 你在想什么？ 没什么。 焦青光软了声音，用曾经对白恩义发誓许愿的嘴亲吻了小杜的嘴角。 我今天晚上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 学校里配给研究生的基础设施相当不错，室友一夜没有回来，焦青光也能自在些。他赤裸着上半身，一面刷牙一面随手扭开了电视机，调到订阅的国际新闻频道。运行了一晚上的新风系统促进着室内的空气循环，面包机里散发出黄油的焦香，牛奶被热在温水瓶里，不到几分钟就能热气腾腾的进肚。然而国际新闻频道里洋溢着一股极不寻常的气氛，主播面色严肃，用外文播报最新收到的新闻。 面对网络上流传的视频，异国政府方目前给出的解释仍是系异能者恶意伪造。但事实是，当本台记者按照视频里给出的赌博者讯息，调查本国境内的15名赌博者状况时，得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。从昨夜到目前为止，有11名赌博者确认死亡，死因各异，而其余4名下落不明。此事是否为逃逸的76名异能者所为仍然存疑，所以这种针对异能者惨无人道、毫无人性的集体强迫性杀人事件，是否能推动关于异能者的法令改革呢？ 视频？什么逃逸？ 焦星光不耐烦地调整了一下牙刷响。 这些异能者真是够能惹事情的。 他换到了本国的新闻频道，刚切到新闻频道，一张熟悉的脸就猝不及防地跳入他的视线之中。 重要通知，紧急通知，昨夜76名异能者从教育机构出逃，这些异能者对社会有极强的报复念头，危害性极强，望市民们减少外出，注意自身安全，并在发现可疑人员踪迹后立即拨打紧急避险电话进行举报，电话号码为191。出逃异能者的领头人名叫白安义，22岁，某大学在读研究生，异能等级暂为 S 级，十分危险，请广大市民注意自身安全，相信官方报道，莫听谣，莫信谣，莫传谣。 盯着电视里那张被放大占据了半个屏幕的脸，焦青光手里的牙刷啪嗒一声落在了地上。晨光熹微时，异能者们都还没醒，横七竖八睡倒了一片。白恩义的影子解决了两条要杀他们的鲶鱼，已经有三个小时的具象化时间了。清晨的森林雾气满盈，空气里像是兑了牛奶，乳白浓重的雾气有如实体，甚至可以用指尖引导流淌。白恩义的影子就守在小屋屋顶上，远眺树尖上蹦来跳去的松鼠。不多时，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在他身边落座。能做到这件事的人不多，更何况白安义的影子此刻是全神戒备的状态，因此影子的呐喊远大于杀意。在影子的记忆里，这人不是逃出的异能者中的任何一人。好在来人无论是外貌和气质都毫无攻击性，且看上去虚弱得很，单手摁着左前胸，唇色泛着淡淡的白，蛛丝马迹让白安义的影子都不免联想到了一个人。他试探着叫：“ 池江宇。” 来人微微颔首， 是，有话想和你谈谈。 影子长腿交叠，好奇打量着他。 你实际长这样？ 怎么了？ 行，吃小吃不亏，挺配，郎才郎貌。 谢谢。我来就是想和你说说他的事情。 楼影的数据体还未修复完全，再次画出实体又难免耗费能量，因此他说起话来难掩疲弱，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有必要来这一趟。 我想请你跟小池道个歉。 影子也是聪明人，垂下眼睑，眼珠转动两下就都明白了。 因为我在池塘边说的冷血，你都听到了？ 楼影点点头。 我那是在安慰他。 楼影失笑。 有这样安慰的？ 有这样的安慰。 楼影不再说话，等着他的解释。影子竖起两根手指。 想要做坏人，却存着好心；想要做好人，却掺了思念。两头都不沾边，痛苦的不是别人，是自己。冷血的人不会去担忧必要的损失，也不会为自己没做到最好而难受。当时的情况下，我…… 楼影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影子在他的沉默中揣摩出了他的意思，不再多解释。 是，我错了，我会跟他说的。 谢谢。 没什么可谢的，我这个人自打有了意识就和小白绑在一块了。我不需要跟别人相处，也没考虑过要和其他什么人相处。你们两个是我除他之外唯二说话最多的人。我还得谢谢你把我的问题指出来，不然以后如果后悔，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你们。 楼影出来，原本是想请影子为他的话向池小池道歉，不过听了影子的话，他反倒不再急着回去了。 以后你和他有什么打算？ 啊，对，你们任务完成，等级攒够那个毁遗值也该走了。 影子点点头，简要对以后的生活做了个安排。 就算我们逃出来，也没办法在本国多留，最可能的是借你们铺好的路，利用在大逃杀里的录像向国外申请政治避难，到一个对异能者比较宽容的国家，落下脚后再让小白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。 影子话语间自始至终都是冷静清醒居多，没有什么人间烟火的热气儿。在楼影读过他的记忆，知道他在真正的白安逸面前是什么模样，温和、耐心、有分寸感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那是装不出来的。影子清楚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，只是对旁人没有那份耐心罢了。 你呢？ 我可以为了他杀人，也可以为了他不杀人。一颗心就那么丁点大，又都长在他身上了。当然是他去哪里我去哪里。 说着他倒是有些惆怅起来。 不过我在他面前杀了人，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我。 我读过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，上面说双重人格的诞生多数是因为主人格的某种精神需求。 所以 你是他潜意识里希望存在的人，你有能力，却没有滥杀无辜，单凭这一点就已经很好了。 谢谢，你很会安慰人。 楼影正要接话，神情突然一动，匆匆说了声抱歉，身形就化在了晨雾之中。